you 能了心吗？ 下面请听孙悦演唱的《搜孤救孤》。 是叫儿难救，公生无奈何，我只得去啊。 赵公子。你二人死在九泉之下，莫怨我陈英的。